这一晚，叶修没有再进行什么激烈的活动，但第十区里因为他而不淡定的人却是大有人在。记录，当然是因为记录。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终于还是告破了，君莫笑再一次证明了他对记录的无所不能。月轮公会那个最近让大公会听到就想吐的恶心名字，终于还是挂到了琉璃之地的榜单上。更重要的是，月轮公会的人都很不谦虚。一个公会，会长的气质很大程度的会影响到整个公会。风华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属性，在见识过军魔校队伍的高超配合后，总算是有所收敛。但在副本记录拿下，而他又自觉是完美的完成了副本中的配合任务后，不由得也把自己当成了高手团队的一员。被打压下去的属性一下子又完全爆发了。月轮公会的人不在公会频道里聊天，改到世界频道上板聊，那炫耀的劲头让人好生妒忌。各大公会的会长恨得牙齿痒痒，请人打出的记录需要这么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吗？很多人冒头在世界上说这话对月轮公会嘲讽，但月轮公会反击着实有力，举出了兰西格和霸气雄图的例子，表示连这么牛的公会都会如此，他们又有什么好惭愧的？躺着中枪的蓝河和夜渡寒潭郁闷不已，偏偏却又无话可说，因为这都是事实。哪怕是那些还没有请过君莫笑的公会，此时都不方便拿这个说辞去教训月轮公会。请君莫笑刷副本，那是一直在他们日程上的事儿，现在去嘲笑月轮公会，转头哪天自己又有君莫笑帮刷记录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？但是这样一来，世界上这么一吵，君莫笑是代打的事简直人尽皆知，被君莫笑刷出来的记录荣耀的分量却也显得十分有限。从那么多玩家鄙视月轮公会，再到月轮公会举出兰西格和霸气雄图，于是这两家公会也被一起给鄙视了。新区啊，新人多多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再说了，再牛也就是在游戏，又有什么可怕？玩游戏就图一个爽字，没人是花了钱跑游戏里来当苦逼来的。所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大有人在。兰西格怎么了？霸气雄图怎么了？照喷。喷的人越来越多，人越多胆儿越壮，不知不觉的，兰西格和霸气雄图俨然是和月轮一样的二流公会，是不找代打就刷不出记录的垃圾。此时的琉璃之地记录榜上的第二名还是兰西格，纯粹的兰西格，这样的事实竟然完全被玩家们给忽略掉了。对于发展到这一幕，蓝河和夜渡寒潭都是措手不及，二人不由得都想到了一句老话，枪打出头鸟。难不成他们两家先找过君莫笑的公会会因为这样身败名裂？这个说起来有些危言耸听，但是此时满世界鄙视代打的声音，时不时对三家公会的点名，让两人不得不心惊胆战。我说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。夜渡寒潭终于是给蓝河发来了消息。 都是月轮那个二货。 蓝河怒道。这要不是这家伙义工会的人跑到世界频道上去臭屁聊天，能招来这么多的反感吗？这要不是出来这么多的反感，他们两家能躺着也中枪吗？他们可是大工会啊，很注重名誉的。现在和这么一个公会相提并论，而且被认定是没有实力的，这打击太大了。可是此时就算是把月轮灭了满门，也对问题于事无补。 此时想有力地还击这种言论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刷出新的记录来堵所有人的嘴。可是君莫笑这个记录之王却是就这样横在了他们面前，一座大山翻是翻不过，现在拉也不能拉。人正说你老找君莫笑刷副本是没本事呢，你还真就找君莫笑回来再刷一个记录。这么脑残的以毒攻毒，实在是太不走寻常路了。夜渡寒潭和蓝河两人就这么一句简单的交流后都沉默了。此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公关上的大危机，就连其他大公会也一起陷入了茫然。现在这个情况，请君莫笑刷副本是件极其没有面子的事情，谁都不想给自己脸上抹黑。现在就算是把君莫笑拉进了自己公会，这个焦点人物怕也是会被玩家拿来当话题。总而言之，君莫笑这个名字依然是副本记录的保障，但是同时他却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。因为靠君莫笑刷出的记录的工会得到的全是负面关注，各大工会刷副本的记录可不是为了这个。不过如果逆向思维一下的话，君莫笑此时就像是个污染源，他沾了哪个工会，哪个工会就会被当作是废柴。这样的话倒是挺想推荐给竞争对手使用的，比如中草堂和家王朝两家，此时就比较喜气洋洋。他们各自的死敌蓝西格和霸气雄图正在被全区玩家吊在世界上鄙视，这看着真是大快人心呢。家王朝的陈夜辉此时也在游戏中，一步步地看着这股子声势席卷世界，一开始可是没有人料到会这样的。陈夜辉开始还为霸气雄图倒了霉而高兴，但想着想着突然又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顿时越发的狂喜起来。一箭双雕啊，叶秋，你这步棋怕是走得太臭了。陈夜辉真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啊，看了看时间很晚，但是他相信这个消息拿去打扰一下刘浩，对方是完全不会介意的。陈夜辉下线拨通刘浩电话。 喂。 刘浩接电话的声音带着困意，睡得正像是被人吵醒，没有人会感到高兴，但刘浩硬是压抑住心中的火气。刚刚倒过的大霉已经让他意识到保持冷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。 哎，好消息啊，刘队，夜曲要倒霉了。 陈夜辉叫着。 啊，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啊。不过好消息的话完全可以拿到明天再来分享，只有坏消息，必须及时挽救来处理的消息，才应该尽快去想办法处理吧。好了，我今天很累，明天我给你打回去。 刘浩说完就已经挂断了电话。电话传出的忙音让陈夜辉有一些发怔，他承认刘浩的话是很有道理，好消息迟些分享不会坏事，坏消息却是越早处理越能阻止其继续恶化。他只是有些不敢相信，只是两个星期不到的时间，刘浩竟然变得如此理智，理智的好像有些残酷。上次对他的刺激到底是有多大？陈夜辉默默放下了电话，之前的狂喜也一下子淡去了许多。刘浩的理智，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他有更要紧的目标，叶秋已不是他会首要关注的对象，而这个他已经放在次要位置的角色却是扔过来让他陈夜辉去对付。陈夜辉有点堵得慌，他经营工会，对于俱乐部的发展建设也算是劳苦功高， 但归根结底却不过是一个高级打杂的。说好听点，能说他是个幕后英雄，但是职业选手那种光鲜的外表，他永远也不会再有机会拥有的。而让他失去这一机会的，就是叶秋。陈叶辉猛然间又攥紧了拳头。就是叶秋对他做出了没什么天赋也不够努力的判断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轻而易举的一句话就否定了自己？凭什么因为他这一句话，自己就被俱乐部从选手名单中除去，最终跑到网游来搞什么工会建设？叶秋。陈叶辉会和刘浩搅到一起，就是因为他也深深地痛恨着这个名字。可是他一直没机会，他的地位远远不够对家世的队长形成什么威胁。直到他注意到了刘浩，说起来还是他成功拉拢到了刘浩，是他以自己作为生动的反面教材，让刘浩对叶秋的怨气日益深重。可是到了今天，刘浩踩着叶秋在俱乐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但是自己除了在看到叶秋落魄长出了一口气外，还得到了什么？刘浩已经不屑于叶秋，已经找到更高的目标去追求了，而自己呢，还要在这个网游里与他继续纠缠下去，自己的格调注定就一直这么低。陈叶辉想着，忽然又渐渐松开了他握紧的拳头，或许自己也应该多多理智实际地思考一下问题了。游戏里车前子本也是被君莫笑闹得崩溃不已，微草战队的那帮职业选手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每次和君莫笑下赌比赛都是大把的材料输出去，这些可都是稀有材料啊，就是他中草堂的规模也不是那么容易积累的。此时的车前子真恨不得去老区搬些材料过来，这老区工会经营日久，随便哪个都是要比第十区的中草堂富裕百倍，偏偏这可以跨区 PK 的竞技场开赌局却是禁止跨区的，不然老区利用这种东西随便向新区倒换装备金币，新区会失去很多意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对于车前子来说，能和这些职业高手并肩一起的机会也实在是太宝贵了。这些可都是他大大小小的偶像，做梦都没有想象过会有朝一日可以这样接触到他们，和每个人说着话。就冲这个，车前子硬着头皮也要努力撑下去。不过今晚兰西格被吊在世界上嘲讽，总算是让他最近纠结的心情痛快了一把。大乐了片刻后，车前子想到如此快乐是应该和别人一起分享的，而他最想分享的对象当然就是蓝河了。打开好友一瞅，蓝河居然不在线呢，车前子真是好生遗憾。和蓝河一样不在线的还有霸气雄图的夜渡寒潭，两人一样都是又对第十区的局面失去了掌控的能力，觉得需要和总部求援，于是不约而同下线跑神之领域去了。两人在神之领域的大号互相也是认识，而且都是好友，此时上线好友名单找会长都有看到对方，两人都是心照不宣，也不去多问。蓝河飞快地联系了他这边的会长春一老。春一老本来已经表态说要过来跟着一起下副本，看看君莫笑到底有多强，但一直还没找到机会。埋骨之地的副本他们倒是请了君莫笑，但当时君莫笑直接带齐了一队人，搞得他们自己工会反倒是没了位置。而埋骨之地副本之后， 君莫笑的实力已经是被公认了。那个变态的副本记录完全超越了玩家们的想象力，所以鉴定实力什么的就免了，君莫笑直接努力争取吧。结果争取来争取去，君莫笑被月轮公会给争取去了，最后还弄这么个事儿，惹得蓝西哥一身骚，蓝河此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春一老这大半夜的也是兢兢业业地带着工会高手们在努力攻克副本。这神之领域的副本难度非同一般，加上荣耀中的副本不带死了重来的，所以像高难度的副本有时并不是一次就能顺利打完，打到某个地方就人死太多，实在没法继续是时有发生的事，哪怕是三大工会这样的精英团队。此时蓝西格的队伍就遭到了这样的打击，40人的大副本一周才有的一次机会，打到2/3的地方全队牺牲过半，这样的情况下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，也已经没什么意义。神之领域的玩家除了那些死亡被扣经验的，没人是需要经验值的。最终会长春一老果断地选择了放弃。众人齐齐退到副本外，士气低迷，随后就看到了本该是在第10区活跃的蓝河开着他的蓝桥春雪候在外面。春一老当然是早和蓝河联系过的，此时虽然心情也不太好，但无论如何气也撒不到第10区的蓝河身上去，只好心平气和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。而这些一起的也都是蓝西阁的精英高手，不是外人，自然也都围上来当听众。如此这般一说，春一老还没发言，人群中已经传来冷笑的声音。蓝河不用去看也知道是谁，他在工会里的人缘好得很，横竖和他不对付的只有一个，绕岸垂杨。说起来也真是，自己去了第10区后一共就回来神之领域2次，还偏偏这么巧2次都能遇到这家伙，看来最近的运气着实有些糟糕啊。哼，超级高手，笑死了，这次去第10区开荒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绕岸垂杨在那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着，蓝河不由得也有些火气。君莫笑所刷出的记录刚刚自己是说过了的，就冲着记录成绩，在场这些高玩哪个还判断不出这人的确不简单。绕岸垂杨这家伙当然也是知晓，但就是要阴阳怪气地讥讽自己一下。 埋骨之地这个记录有些太变态了。 春一老却是直接无视了绕岸垂杨，开始说话了。 怎么也不可能是这个成绩吧？ 是啊。 不少其他高手也纷纷说着。 开挂了吧？ 高手们就是喜欢往这方面想，因为熟悉所以更之不可能，那么只有是靠了科技这种解释了。不过这话现在听来也就只算是个吐槽。荣耀杜绝外挂很多年， 琉璃之地的这个记录看起来好像还没有那么离谱。 春一老说着。 嗯，这个是他们刚到30级时候刷的，装备上有所欠缺，而且队里第5人的水平恐怕比较一般。 蓝河说。就这样也把你们的记录给破了？ 会长，让我去吧，保证把这个记录给抢回来。 眼下的情况不就需要我们的人重新出一次记录，证明给第10区的新人们看吗？绕岸垂杨在旁又是插话，虽然不乏对蓝河的挤兑，但对问题的判断还是准确的。